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今天上午10点，在天安门广场将举行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为了确保仪式的安全顺利进行，活动期间将对天安门广场及周边地区实施临时的交通管制措施。目前，人民大会堂南侧路、东郊民巷正义路路口至新大路西口、人民大会堂西侧路与西郊民巷交叉口至西郊民巷东口、东西筒子河路、天安门金水桥以北至故宫端门北墙一线区域、天安门广场东西侧路，除持有专用证件的车辆之外，禁止各种车辆通行。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提前选择好出行道路，注意交通行驶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七十二变》。娱乐七十二变。 青春爬上了墙，燕子飞上了 墙。小花小筑配成双，天蓬十六合一缸。 最爱白雪白骨城，三月开四花卷。这上家里院子。 快乐大街酒吧里，哎，你说上学的时候为什么早起那么困难呢？ 晚上不睡，早晨不起。 孩子呀，课业负担重，而且本身就是长身体的时候较多。 对， 是吗？ 嗯。 可是那会儿起得真挺早的，7点钟就好像该出操了吧？ 对呀、 啊。啊，8点钟就上课了。 嗯， 这上操和这个上课之间你还得吃早饭呢。 那他当然就解决了。 如果不上操的话，你连早饭都吃不了。 也有那起得早的。 是，那倒是，可能从小就养成的好习惯。 对呀、 啊。大部分同学呢还是贪吃贪睡， 不干活。 咱们小时候怎么让营养柱起床吗？ 嗯。 我是进不去他那屋啊。 你要能进去，你想怎么办？ 要是能进去的话， 嗯， 现在我们俩早结婚了，也是被逼无奈啊。 能进去的话， 你别想了，你怎么可能能进去？ 我进不去，我就知道就旅游导游用的那喇叭，滴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 直到里边砖头扔出来的为止。 对， 哎，那你说大人就能管好自己吗？ 自律性强，较少，知道吗？没问题。 哎，你说人是怎么变化的？从一个贪睡的那种状态，变成一个要每天早起挤公交，然后天还没亮，妈妈亮的时候就得出去奔出去的那个状态。营养猪，你说吧。 唉， 生活所迫， 不洗不行。 像营养猪以前有一种激发方式特别管用， 嗯、 就是他妈呢买点吃的， 我先被窝里塞两手， 把那香喷喷的豆腐脑端到营养猪的床头，然后呢他妈坐在床边吃，豆腐脑的声呢特别响。 嚯，豆腐脑多大声啊，嘎吱嘎吱的。 就一个豆腐脑，我就至于就瞬间就清醒了。 因为豆腐脑的频率比较单一，你知道吗？ 哎、 老忒了。 这就是奖励制度，我不知道你们喜不喜欢这个啊？ 嗯。 河南郑州成功财经学院外语系首创新招，为了鼓励同学们积极的参与晨读，不罚款反而鼓励。 怎么办？ 第一个进班的可以领鲜花一束。 嗯， 推行3天，超过1000人参与，这个事儿上传网络，引起网友热议。小柱，你要是结婚的话，你办事儿吗？ 哎呦，他要结婚，那得惊动街坊四邻，连不认识都得惊动了，收人份子。 不认识都愣收 啊？上门愣收？ 我得看呀、啊，我娶的是谁？我要娶一个年轻貌美漂亮亮一大姑娘。 哎，都得把这条搁前提啊，年轻貌美。 对，我就得热热闹闹的办一婚礼。我要是娶的是小花， 那怎么着？ 那就家里吃个炒菜面。哎，就得了。 哦，吃喜面。 那我也不嫁呀，一碗面就想把我给娶了。哼， 我是一碗面想把你给取代了。 啊，在我这就这么图省事啊。 王大磊，要是你娶洋洋，你怎么办婚礼？ 发请帖传请柬。 你像现在人家都不发请柬了，都是微信邀请，红包都是微信转账，特别痛快。你人都不用见面，钱就到了。 那个饭我是不是叫快递就行了？闪送给送家去。 我的骑手来了。 我当天呢雇几十个骑手，挨个往家里给登饭， 让他们都穿红挂彩， 都穿红挂绿嘛，穿红买挂彩啊。 也不知道谁结婚。 后面那箱子上都写一个喜，印着这个王大磊和杨洋的照片，在这个快递的这个杯子的也好，也是挎兜里的也好。 要不然以为我是那老板是吧？ 到了那个敲门，完了唱喜歌。 对， 小花，你就跟我说这喜歌怎么唱？ 哦，一进门来喜事多， 开张呢， 恭喜恭喜恭喜你，恭喜恭喜恭喜你， 过年了是吧？ 哦，不是不是不是，是这个是这个，想想你妹子哟， 像这双、哎、这双谁上岁了怎么办？然后我关键知道给人送的什么饭。 啊、哦，你结婚呢？ 多新鲜呢，可不我结婚呢， 那可不是让你结婚的席那么送吗？ 给一人就上一桌席、 啊、那咋不至于， 我亏大发了吧。 上小席， 那个叫什么百合，给几片百合， 西芹百合，连西芹都说不上来， 就给几片百合， 哪个贵都不知道。 反正、 哎、这以后就得开发这么个业务，就是快递可以送那个婚餐份儿的婚席，里面有那个两杯红葡萄酒。 我结婚吧，给人送两杯红葡萄酒，人在家喝交杯。 不是，就那意思，就是说您沾沾这喜气儿，让我们亲自给您斟的红酒。 哎，对， 四块糖， 对，四块糖、嗯，完了半个馒头， 喂狗呢是吧？半个馒头， 还有一碗米饭呢，还有一碗米饭呢。 这听着像行刑的，这都是。 不是四分之一的这个四喜丸子， 上面搁两片肉，反正我就说意思，我得通知的人多多去的。 你们俩这还， 你要大操大办。 对，反正他们随那份子，我送一份盒饭也不亏。 哎呦，可是其实我觉得婚礼重在一种气氛。 小花，人家王大磊跟杨洋结婚就送成这样，你说那些亲友能不气愤吗？得气愤成什么样啊？ 连个酒店都不让我们进。 嘿， 让进 也没有扎花， 也没有榨菜。 扎花， 那你们结婚不扎花吗？ 我们结婚不扎花啊。 哎，草地上你们不是扎一个圈儿？那个 都站圈里是吧？别出去，别出去。 那什么 花环、 花门、 花篮、花门、花厅， 也没有布幔，也没有红地毯、 我们有几个动漫， 也没有什么胸花， 对， 也没有扔花， 对， 我们在网上扔， 也没有花球， 这样的婚礼太没劲了。 我有意思就行了， 他们省事儿了，新娘子长什么面不知道，新郎什么瘦没瘦不知道， 我那请柬上没有照片是吧？ 修的， 谁信 呢？拿那美图秀秀秀了四百多遍， 那磨了多少遍的皮啊？ 对呀、 啊， 有哪那么些皮、 啊？看全是血管， 白里透着红， 红里透着白。 不是你什么意思，小花？你要结婚呢？ 小花要结婚， 还是应该在酒店里正正经经的。 也分他嫁谁。他要嫁一个像我这样的心仪的白马王子呢，找一个很好的酒店，办一个很体面的中西合璧的婚礼，请著名的电视节目主持人当司仪，请著名的表演艺术家当证婚人，请重要的这个人士呢当这个主婚人，还得放视频，请所有的明星大腕，认识的不认识的，八竿子够不着的来贺新礼，完给祝福啊！今天是一对新人喜结连理，祝他们两个人有些同心，白头到老。 哎，你词真熟啊！ 而且这大腕根本不知道这新人是谁，用于通用的。 祝新郎和新娘百年好合， 早生贵子， 同心。 对。 咱们下次再见 啊！新闻联播是吧？ 我相信咱们嫁的条件是不会太差的啊。当然了，咱们也没有必要炫耀自己的财富，摆出自己的身份，俗气，搞得真情满满，情意浓浓就可以了。其实呢，我觉得婚礼主持人是很重要的。 哎， 一个好的主持人能够极好的调动现场的气氛， 那叫司仪。 哎，对，弥补这个婚宴的简陋。 哦， 不给饭吃。 豆浆油条啊，婚宴的简陋，您就知道这菜嘿 得在婚宴上简陋。 现场嘉宾主持人一互动一玩闹啊， 找一玩闹是吧， 然后就解散， 底下的注意力一转移，上什么菜没谁注意， 其实就没啥， 觥筹交错之间就过去了。 他就这词儿用得好，还觥筹交错。 但我还是那句话啊，量入为出，量入为出。 这他呀 适可为止， 特别容易量入。 为出都是 假 男人的事儿呢。 我觉得咱们虽然说的很热闹了，但是以你们的经济实力，其实你们也就通过通过嘴。 你找的跟你办婚礼， 我认为你们都没抓到事情的核心。 核心是什么？ 核 核心就是一切都得有序进行，而且要靠谱。多大的排场啊，花样多么繁复啊，那都是浮云。找个正经踏踏实实为你办事的婚庆公司比什么都强。 哎，这挺主要的。 对对对， 这个这样就踏实了。但是一般现在婚庆公司都挺踏实的， 是吧？ 嗯， 你不操心了就 不能说不操心，我就省心了。因为好多事儿呢，婚庆公司替你办了，你交钱，他一办事儿完了。 交了钱办的事儿还不行，那你说你找谁去？ 找他呀，有合同管着呢。 可是你就结这么一次婚啊，他给你办砸了，你这婚礼现场就砸了。 没那样的，现在基本上都还靠谱，找那个大牌的婚庆公司。 你还不信啊？ 那当然了， 成都就有这么一家。 怎么了？ 新郎小明，新娘小英。 小明又结婚了 啊，这个姓廖。他们结婚好日子，俩人都没睡好觉，挺激动的。早上起来啊，小明抵达了婚宴的酒店。到那儿以后啊， 小英没去是吧？ 小英得接亲去啊，还得接他呀。小明去了以后啊，揉了揉眼睛。 到那儿现揉眼睛。 花呢？布呢？ 花布呢？ 坛呢？ 就是说现场那个布置那个鲜花 啊， 地毯 啊， 鲜红的桌布没到位。 哟，那是不是晚了，迟到了？ 11点钟的婚礼啊，现在早上7点半。哎，说所有东西都应该准备好了， 是有点早。 也许是什么呀，人家训练有素，花呢就是现成编好了，直接抬过来，地毯呢到那儿一铺，桌布呢还不几分钟，摇几桌一会儿就铺完了。 嗯， 哦，也是。那我溜达溜达行吗？过一会儿啊，新郎回来了，现场还是没有布，没有毯，没有花，而且呢什么化妆师啊，主持人呀，摄影啊，摄像都没到位， 堵车在道上。 那不行啊，我这及时一到，不能错过好时候啊。 新娘还没来呢，及时就到了。 给负责人打电话，给这打不接，给那挂机，没办法，这对新人啊赶紧紧急补救，把婚车开到附近的花店 那儿办了 啊。不是，那儿买点插花。 插花 那怎么办？也得有点鲜花啊，不能秃的。 嗯， 11点30分，仓促而简陋的婚礼如期举行了。新郎笑得很尴尬，嘿嘿 嘿，还不如不乐呢。 新娘乐得很委屈， 又哭出来就完了。 最高级就是含泪的笑，最让人难忘。 不过这个能办成了也不容易。 俩人啊就数，你看咱们主持人没有，我来的啊。音控师没有，你来的啊。婚礼跟妆没有，这你妹来的啊。婚礼跟派没有，我弟来的。婚礼跟社没有，哥们来的。策划督导没有，本郎来的。舞台装饰没有，我爸来的。 全是自己家人。 通道装饰我妈。交界区装饰你妈。 这幸亏是家里人多呀。 哎，这还行，老丈人没干活。 来宾花式婚礼各种指示牌，收取礼金， 这堆活一人干的。 拿花拿赠礼， 老丈人合着是百忙。 俩新人给气够呛，说了我们这个婚礼收费是11500元，我们分两次付费，婚礼之前付了90%，到婚礼这一天是人也不见人， 钱也不见钱， 动也不见东西。这剩下的钱呢，说婚礼结束以后再付，现在我们怎么付？ 不还怎么付？ 这是急了。 您呢还惦记给剩下那1000多块钱呢，您得说您前面花的10000块钱怎么要回来，剩下尾款怎么付。 我刚才嗓子是不是太高了，你没听清楚？ 对，没听清楚。您 说 什么？ 告他， 告他， 告， 这涉嫌合同诈骗呀。 告 鸣锣， 鸣锣开道啊，击鼓， 哪年代呀、啊、这是？ 咚咚咚，威武 啊，电视剧。 开封有个包青天， 这位心 管这事儿吧， 心太大，这都看着电视，想必是那钱要回来了。 铁面无私，边中间，这边的新人呢，叫韩渊。 死去 喊去，不是喊去， 什么喊去？这你这意思叫含冤死去，沉冤待雪。 这边的新人啊是合同诈骗，叫蒙冤喊去。 嗯， 那边有一酒店呢出这么一档子事儿，他们倒是有婚庆公司，现场也没跑，但是呢这婚庆公司啊比较粗心大意。 怎么了？ 按说这个新人的现场婚礼的音乐啊应该是欢快愉悦， 嗯， 喜庆热闹，放个婚礼进行曲啊，喜羊羊啊，这个喜刷刷呀、啊。 我还没听谁婚礼上放喜刷刷的 呢。可是呢，这家新人的婚礼现场响起了大段的哀乐，一段悼念词从音响中传出来。 我们忠诚的朋友。 谁呀、 啊？你还打听啊？ 你说谁你都不认识，你怎么不想想这新郎和新娘的心情呢？ 我对这更关心。 哎，我就问你，这个办婚宴的这个现场怎么会有哀乐，会有悼词的出现呢？ 大家呢开始是找这音响师， 咋回事？ 给揪出来了， 讨打。 音响师说：“这个不怪我呀，我这没什么事儿啊，因为都没有问题啊。你看我推这个， 还有歌剧呢， 推那个汤， 这也不是什么音乐。 你看你们每一路都很好啊，没接错呀，这都全是喜庆的。你麦克听， 哪像喜庆的？他推这俩一点都不喜庆， 起码是高雅的吧？啊，优雅的吧？ 他啦啦啦还高雅的。” 这是鸣金收兵， 这个同志，我觉得你有点太矫情了。 我是对民乐的了解， 这位是新郎。 哦，那当然对自己事情认真是对的， 多细心。 哎，您怎么两头说呀？ 我那意思就证明一下，我这儿没有什么问题的。 没问题在谁？ 您再查查去吧。 我查谁？ 你又找这个婚庆的主办方啊？不是 主办方，我婚礼别人是主办方。 你又找那婚庆公司去了？ 吓我一跳，我以为我婚礼都不让自己主办呢。 我们这儿也没问题，您听我们这儿给您准备的音乐，棒棒棒棒棒棒棒 棒。我是八一厂的老电影， 您都听出片头曲来了。 您再听这个，这是吧？ 这还是个业余演奏队演奏。 对呀、啊，怎么那一小节没？ 我拉下来了， 刺了棒棒的声音。 调音台吗？ 让那音响师歇会儿。哎呀，是歇会儿。 哎呀，是不是？音响师带着孩子来了，手欠呢。 虎口脱险看多了， 十七小姐重新来吧。 真不是我。 那问题也不在您这儿，也不在这个音响师那儿，到底在哪儿啊？人家是结婚呢，放出来了不和谐的声音，怎么回事？ 后来你们就找到了酒店工作人员， 就得找他们。 哎，这个酒店呢，它正好啊，隔壁一家正好是办白事，这个音响呢不巧串了音，也不怎么把他们那边的音乐给串过来了。酒店工作人员呢也是存在疏忽，所以呢当新人正在准备迎接美好的祝福的时候，就响起了这样的声音：尊敬的亲朋好友，今天我怀着，就这样的吧。 谁他到底没说那人是谁。 我结婚了他怀着。 串音之后呢，工作人员马上停止使用了话筒， 等于说没有说话就干听音乐了。我说大点没听出来到底这事儿是谁摊上了。 宾客们都说求新人心理阴影面积32厅， 这还是少说的。 谁给买的？ 估计还送俩车位， 还有一花园， 那办白事也够用啊。 谢谢你们，奏得很好。我没什么，我没什么。你拉得不错，你还可以，就是说还凑合。就是你我没有听见，什么也没有听见，你不停地说话，老不集中，你要全神贯注啊。这个作品要按我个人的理解，奏得还不够奔放，还不够慷慨激昂，要慷慨激昂。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现在见鬼，你就像温吞水，好像不错，其实很糟。回到十七小姐。 快乐大街快乐事，上半时段先告一段落了。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小院里更是包罗万象，希望您常来这儿坐一坐，体味原汁原味的北京生活。主持人小底代表各位嘉宾相声演员英明、王磊，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娱乐72变下半时段。补充一句，在此还要感谢我们的金银铜奖录音师马笑宇。再补充一句，关注公众微信号娱乐72变，多联络多接洽。 当世界不知不觉地变了，有时候我怀念以前的我，做的梦虽然远远的，想象是一种快乐。拥有了同时也失去什么，而眷恋原来会带来软弱。你让我在无力承受，心开始去

煎炒烹炸。红花籽油呢，因为它的亚油酸含量非常高，再加上它的提纯工艺也非常的有这个精致，所以说红花籽油可以做到直接口服。那今天我们带给大家，本来是买一箱送一箱399，但今天我们是直接升级，买两箱送两箱，四大箱16瓶还是399元。 动心的各位赶紧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很暖。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7.6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助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多点金融知识，少点风险危机，共同关注金融知识普及月活动，维护自身权益，做新时代金融好网民。中国人保与您同行，中国人民保险，保障美好生活。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莲石东路莲花池西路一线进京方向车辆行驶缓慢，机场高速出京方向大山子到北高桥车辆行驶缓慢，东二环南段左安门桥到建国门桥南向北方向车辆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关注一下今天的生活气象指数，今天白天风比较大，登山气象指数为4，不太适宜登山。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受冷空气影响，偏北风较强，非常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1级。今天北风明显，气温在19到13度之间，舒适度气象指数是2，感觉天气比较凉。今天大气透明度良好，紫外线气象指数是4，照射强度强。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72变，娱乐72变。 爬上了墙，燕子飞上了梁， 成双天蓬十六和鱼缸， 最爱白雪白骨汤，三月开四花卷，这上家里 院子 七十二变，白天晚上 两院 七十二变， 来房 有你有我 该 有 他， 七十二变 凡事不往心里装， 快乐不管娱乐七十二变。 这里没我王大磊。 小品英明，王大磊上台鞠躬。 Showtime！ 快来打电话你。哎，家里都备秋裤了吗？ 瞧您说啊， 备， 对， 常年的有。 王大磊现在脱得了秋裤吗？一年四季无冬立夏得穿着， 寒腿是吧？ 给你们介绍个地儿，如果还缺秋裤的话啊，山东，山东秋裤村。 好，我以为是章丘呢。 山东啊，泰安有这么一个秋裤村。 为什么叫秋裤村呢？ 因为价格低啊，成了这个国内秋裤的生产基地。说这300多户人家啊，70-80户都是做秋裤的，一个工人一天能出100-200件。 这个秋裤这么高产量的， 关键批发价它一下就落下来了。 嗯， 你现在买一条10块的都不好找吧？ 没有， 50的还不错吧？ 不行。 王大磊那什么生活品质？ 得穿、 得穿100一条 的， 2万的。好，那腿上的毛都得了没了。 金丝银线，哎呀， 好家伙， 活着不让穿这个吗？ 你是怕呀？将来啊，再穿啊， 就看不见了是吧？ 对，穿金果银。 这秋裤好啊，才是真的好。王大磊的俗语嘛，秋裤好才是真的好。 这是我做的广告是吧？ 对。 就他认为啊，外表那些都是虚浮的表面，只有秋裤是华美的内涵。时常的露个边儿。 那只能露露裤腰还是露裤腿啊？ 这那看您心气儿了，对不对？2块钱的批发价，到市场就卖100多， 翻了50倍。 嗯， 王大磊这人穿秋裤还废，你说从那批发的那个小花说这秋裤村， 嗯， 这个他们可能1000条秋裤起批。 当然了，就是进货渠道不一样，但是如果王大磊特别爱秋裤的话，倒是可以批个10000条先 吃 穿着玩， 穿着感受一下。 对，甭说穿10000条，您穿的30条的时候，您那腿就不会血循环了。 人家商家说了，绿柳这么点儿就卖不到这么便宜的出国。 您呐也不是那儿的人啊。 山东太原话咱还真不会说啊。这现在农民有些致富的村儿啊，你发现没有？这一村人，比如说做美食，做什么什么豆腐， 嗯， 豆腐宴，这一村有70-80%都做豆腐的， 对呀、 啊，辅料， 这成为一种规模呀。鳟鱼宴，咱基本上以吃的喝的采摘为主。 你不想投资一下吗？ 投资什么呀？ 秋裤、啊， 这有什么可投资的呀？ 哎呦， 就不是品牌， 你投资一品牌秋裤， 你自己可以给他那个起名， 老寒腿牌， 保暖、啊 嗯，应该叫真正老北京秋裤。就在布鞋边上卖。 那你说真正老北京秋裤应该是什么特色呢？ 绿，蓝绿蓝绿的 蓝绿秋裤。 对，还有那种黄底儿，然后小 红花， 小红花的松紧带的， 然后基本上穿了几回就刺拉扯了。 这质量还不怎么样。 2块钱还要质量，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就得了。 咱们举胡同之力啊，当然了，这里面有一些咱们得事先说明白，人家不穿秋裤。 谁呀、啊？ 南方来的小猫。 对，他穿毛裤。 可是光腿啊，穿毛裤啊。 广东来的小皮。 对，穿皮裤。 时尚业的 Jessie 穿 棉裤。 穿什么？ 穿棉套裤。 这位这寒腿看来是最厉害。 你来时装周回来的 Maggie 不穿裤， 穿裙子。 72变，变变变，变出新花样。小院门前往来忙， 李家短来张家长， 街里街坊勤帮衬， 吐槽技术 哪家强。 大妈为女儿征婚，只要程序员，这是对互联网新经济最直接的表白，咱们到现场看看去。互联网会议上， 咱们要好好的啊研讨一下咱们下面的课题， 哦、 因为后面呢有几个项目，啊，都是 这个好，这个好。 什么好啊？啊，同志们，好好的 下来。 谁说话呢？ 下来。 哎，要、哎、安静一点，安静一点啊！咱们这个好好开会啊，因为咱们这个项目呢，这个很大。 就是 高，所以呢，大家怎么老有人说话呀、啊？谁啊？ 下来。 哪来的？这谁啊？ 哎我。 哎这个工作人员，哎这个打扫卫生的那个那、这个给、这个 不是打扫卫生的。 这位您是？ 我是来找我女婿的。 哦，那现在开会呢，等会议结束之后您再跟。 怎么回事？ 他来找女婿。 哎呀，啊大家注意啊，咱们开会研究问题，家里的事情就不要打扰了。是吧？手机关机是一方面，家人也不要随便到会场来。 下来你。 但是既然来了，我们也通达人情。这是谁的丈母娘啊？啊，赶紧去去去去去去。 你呀、啊。 这谁丈母娘？赶紧去、哎、去把这事解决了啊！ 我那什么小伙子，来，跪一下行吗？见一步说话。 啊，你跪一下，从这跪。 大家等一下啊！喂。 哎，小麦克，你别讨厌啊！ 喂。 找你的是吗？ 先上小节目啊，小节目。 我们一个研讨会有什么小节目啊？ 不知道是什么意思，追债人吧、 哎？你是程序员吗？ 我不是。 你不是程序员？ 我不是程序员。您有什么事儿？ 您这是不是互联网大会？ 对呀、啊。 互联网上这不都是程序员吗？ 我说您，这个到底是具体找哪位，姓什么叫什么，我给您叫可以，但是。您要说找程序员，第一程序员多了去了， 真的， 但是我们今天来的几乎是没有，很少，就几位是啊， 没几位啊。 那小伙子是个程序员， 他 是这个主管的， 太矮了，主管啊， 不是，他个儿高矮，他也是程序员啊。 快找好了。 快找好了。 哎， 不是，您不是有明确目标的？ 目前只有一个目标，我的嗅觉最灵敏，你们都在这儿了。 哎呀， 你要不缉毒去是浪费了，我跟您说。 大妈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他是闻风而至啊。 我以为丧胆呢，你先别。 我最爱成员有以下几个原因啊，我们俩可以分头来理论啊。 理论， 理论，理论， 那叫阐述。 那里边先休会十分钟。 第一，程序员呀，工作他比较稳定啊。 我跟你说呀，公务员也稳定。 哎，那是我第二条再讲啊。 嗯， 这程序员工作比较稳定呢，收入还不错。哎、啊， 公务员也还可以。 大部分的程序员呀，性格很沉稳。 嗯，这倒是实话。 生活也简单，顾家，话少。哎，我就喜欢这话少的女婿，让干嘛干嘛。 我以为您要给自己找一老头呢。 因为啊，您话多，您姑爷话少呢，您就让他踏踏实实听您说， 哎、 是不是这意思？ 你说的不比我少。 哎呀，你就为找一听众， 不是？ 你就为跑这锅搅啊？ 您说这么半天，您女儿是这么想的吗？您闺女这么认为吗？ 哎，孩子是娘的心头肉啊。 我没问他是什么，我问他怎么想的。 我们是娘俩一条心，哎。都奔着这个程序员来， 我以为拿大奖呢呀！ 我就喜欢他们钱多话少， 是我看出来了。好，财迷丈母娘。 而且呢，稳定。 嘿，稳定两回了，这都 感情稳定、 嗯， 工作稳定， 好， 未来稳定。哎， 说完了吗？ 好嘞， 好好嘞。 哪位是了？来，站出来。 站，你站。 向前半步走。 干嘛集训呢？说完了吗？ 啊。 好，您向后转，往后走。出去 干嘛呀，要给你游一回来 再出去一回。干嘛，真是怎么给放进来的啊？这儿的保安措施真不利，您怎么还在这站着呢？ 我听您开会，学习一下现代的这个风口浪尖上的这个知识，经营的思想。 您这个 创业的理念 态度是好的，但我们这是个机密的会议 哦， 啊，所以您不能参加 哦。 您走吧，好吧。 好，别送。 哎，没人送。来，不用轰了是吧，把门关上。哎，重新集合，开会啊。 人都已经喝水的喝水，上厕所的上厕所。睡觉的睡觉。 怎么休息十分钟要睡觉的？ 十分钟还不够睡的。 十分钟就够睡的。 程序员经常熬夜写程序，你也知道非常辛苦的。 行了。那该开会还得开会。 开会了，吓我一跳。 怎么回事，一惊一乍的啊。大家伙重新振奋一下啊，咱们拢一拢思绪，把刚才说的话呢咱们再整理一下。下一面呢咱们这个项目呢重新介绍一下。 你说这哪个是马云，哪个是马化腾啊？ 哎，他怎么又进来了？这还开得了开不了这会了？这大妈你还有完没完了？ 你们是个互联网经济大会。 对啊， 我在这里呢。 怎么他要讲话？ 就你们的这个主题 哦。 哎，我发表一下我个人对于你们的理解。 还能发表理解？什么理解？ 互联网经济着眼点是什么呢？哎，说不出来了吧？ 问谁呢？ 说出来了吧？ 干嘛？谁考谁呢？怎么了？这大妈 说不出来了。 那个哪位给120打一电话，赶紧的，给逮走就完了。 是经济，大妈这里思考。 我说我还管用不管用了？打电话去。 打电话那个劳驾，来四个保安，把我们这个开会这主持给请走。 那么这个 怎么带我呢？ 经济和互联网。 对，就把他选走，这就是我选中那成龙。快去， 快去，快去。 行，那剩下的这几个就是我的了。 嚯，老太太抱圆了啊。 这几天程序员可火了。杭州一场年度的互联网大会上，一位阿姨突然闯进会场，当场张贴征婚启事，直接锁定要把女儿许给程序员。 这程序员呐，收入高，性格沉稳，生活简单，还特别顾家，是择婿的理想选择。 好，诗朗诵听完了。 还有节目。 大街快乐事儿，今天我们节目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走进我们的小院儿里。小院儿里也是人来人往，趣事多多，欢迎您常来坐坐。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英明、王磊，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文艺广播以下的精彩节目。